嗱，今晚我哋請到林老師嚟啊嚇 ，OK， 咁啊，我哋講嘅話題咧，頭先就係講都係近期局勢啦，啊，由香港講到啦，咁今晚我哋嗰個 graphic 係點嘅咧？啊，林老師睇睇啲觀眾，浮沉就誰主，即係誰主浮沉，即係香港命運會係點咧？頭先講到北戴河已經決定到香港嘅命運啦，啊。咁即係喺8月18日，即係香港人咧有170萬啊，再次和平示威嚇，唔使 so much so 嘅，掃把遮出嚟得噶啦。嗰日落雨，咁咧喺當日嘅晏晝 ，OK， 其實有啲嘢咧好即係好湊巧嘅 ，OK。喺朝頭早嘅時候，梁愛詩啊上去商台就講咧，香港亂乜鬼啊，即係亂都未亂到可以推翻中央政府啦。咁咧好明顯係降温，其他噏嗰啲咧就擋八股嚟嘅。佢呢句説話咧，即係話我哋唔會鎮壓 ，OK 啊咁嘅意思。而第二咧，喺當日晏晝好奇怪地近呢個黃昏時候，即係煮 main cast 嘅時候咧，出咗段新聞。嗰段新聞就話要深圳搞起來喎，阿林老師啊，點樣搞起來啊？係咪第二啊？除咗嗰、那個第二次回歸之外，第二個攻勢咧？ 依、這個攻勢咧啊，好凌厲。不過當然啦，依個亦都係中長線嘅攻勢啦，當然唔可以馬上幾年間實行啦。咁就根據國務院嗰個頒布嘅信息咧，就係話深圳咧喺深圳舊年個 GDP 咧已經超過咗香港噶啦。目前深圳嘅 GDP 咧就係依個係2.49萬億。人民幣2.49萬億人民幣，咁咧就超過咗香港嘅。2.4萬億嘅人民幣，咁當然啦，人均嘅 GDP 產值咧，仲係差香港好遠啦。咁但係依個國務院嘅有關深圳作為一個先行嘅社會主義先進城市嘅示範區咧，就初初睇上嚟咧，就好似有啲作大，有啲作大，因為佢講咧就係話喺2030年咧，就深圳咧就將會係脱穎而出咧，就成為中國一個最主要嘅城市之一嚇，即係同呢個北京嘅上海咧看齊。咁但係最緊要嘅咧就係喺世紀中葉，即係2040年咧，深圳咧就將會咧係發展到咧就係等於香港嘅紐約啊、倫敦啊、巴黎啊、東京啊等等。咁嘅意思咧，就其實對香港咧，亦都係有重大深遠嘅影響嘅。咁點解喺18號嗰日推出嚟咧？我覺得嘅意思咧，就係話北京咧就要以深圳嗰個雄厚嘅經濟實力咧，有啲係要震攝香港人嘅意思，即係話你香港人咧唔好有恃無恐，唔好咧係以為係即係北京冇你唔得。就我哋馬上咧，而家咧就培養深圳。咁但係咧，好奇怪嘅咧就係佢個文件咧就當然除咗係強調深圳嗰個科技實力之外啦，當然啦，而家 佢係比我哋做得好嘅。 香港 嘅 全大陸嘅科技公司，無論係騰訊啊，或者係依、這個華為啊等等嗰個總部都喺深圳啦。咁除咗依樣之外咧，依、這個國務院嘅文件咧。就係話咧，就係、是、深圳咧就會係用依個制度創新咧為核心，而且咧係要加強法治政府嘅建設嚇。咁依個咧就正正咧就係、是我哋初初節目開頭講嗰個法治嗰方面，亦都包括依個司法制度嗰方面。咁好多人聽完依一個國務院嘅個報告之後咧，都打咗個突咧，就係話依個大陸嗰個司法制度係由黨控制噶嘛。咁有乜可能咧？依、這個加強依個司法制度建設咧，可以去到邊個地步咧？有乜可能咧係逾越依個黨委控制咧？咁依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問號。咁咧就另外亦都使我諗到嘅咧，就係話依個習近平咧係 基本上咧係我哋都討論過啦，佢係毛澤東嘅信徒。咁佢前幾年2017年咧，就啱冇耐之前咧，就提出咗另外一個城市咧，係作為一個中國嘅千秋萬業，一個指標性嘅國際性嘅城市。依個咧就係雄安新區。咁雄安新區咧，同深圳咧就好似係天同地咁樣。雄安新區咧就喺依個河北省，就離首都北京咧係不遠嘅。咁但係雄安新區咧就北京已經咧係決定咧大量投資啊，因為前幾年可能嗰個國庫仲比今天係充裕啲啦。咁我諗各位都知道今年。中國咧就係無論係中央或者地方嘅政權咧，都水緊啊， 缺水。 咁咧，但係雄安區咧，作為一個千年大業咧，係習近平咧非常之重視嘅。咁但係雄安區嗰個板斧同埋佢嗰個招攬人注意嘅地方咧，就係佢係一個純社會主義嘅烏托邦。咁咧就。我想各位都大陸都有參加一下啲炒樓嘅活動啦，但係雄安區咧就樓宇咧唔可以買賣嘅， 哦， 全部咧係由國家分配，咁啲幹部啊，或者啲工人或者係市民咧係只可以租屋，只可以喺雄安區咧租屋嘅啫，咁咧就所有嘅。他們就不叫商品房了，因為呢是叫這個是給一些適當的安居樂業的地方呢給市民，所以呢就不可以炒樓的。另外一方面呢就 是純粹拿來住，這個習近平說過很多次，房子是拿來住，不是用來 搞的，炒 的，是啦， 用來炒。那呢就其他方面呢都是恢復回我哋初喺70年代、80年代上大陸嘅時候嗰套，就係話咧由社會分配，社會主義嘅天堂嚇，社會主義嘅烏托邦。咁呢個亦都同習近平前嗰幾年講咧，就係話我哋作為共產黨人咧，嗰個目標咧要係達到咧係共產主義。 係 啊，共產主義咧並非係虛無縹緲嘅，共產主義咧係可以達到嘅。咁而呢個雄安新區咧就係間乎於。這個目前半資本主義啊，這個社會主義一直咧係一腳咧就踏到去呢個共產主義嗰個烏托邦。咁咧就我睇完有關深圳同埋雄安嘅宣傳咧，就覺得咧係大異其趣，就覺得咧係依兩個似乎都係一個中國夢。咁各位都知道咧，中國夢咧就係習近平喺2012年。11月上台之後，一個月之內提出的最大的宏圖，治國的宏圖就是中國夢。但是中國夢呢有多少呢是真的建基於實在 的經濟實力和是國家的力量，有多少呢是真的夢想，即是發個夢而已呢？我覺得呢就是深圳在2040年可以發展到級數咧係達到紐約啊、巴黎啊、倫敦啊、東京咧，似乎咧係有少少咧係發夢嘅成分咧，係不可以排除嘅。正如雄安新區咧，就係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嘅天堂嘅一個烏托邦嘅初形咧，亦都係好重咧係依個一廂情願，依個烏托邦情懷嘅一個顯示。咁咧就由雄安新區，我可以睇到咧，就係話今次依個所謂第二個板斧、第二個攻勢，就係話用依個北京無限量投放資源喺深圳嚟到壓香港咧，我哋睇到咧，實質上嗰個成功嘅可能性咧係並不高嘅。 但係佢應該知㗎。我都話佢唔知道，佢有咁多智囊喎。佢智囊唔係淨得鄭永年啦。雖然我知道佢好中意鄭永年。 哦，咁佢嘅智囊咧就係經濟智囊，首選係留學啦。係。咁留學咧唔好忘記咧，就係喺哈佛大學咧都浸過鹽水嘅喎。咁實際上留學咧， 就根據我接觸一些跟留學有過交過手的外交官啊，或者係外國官員咧，留學實質上咧係思想係開放嘅，思想開放。只不過佢因為喺五十年代末期咧，已經喺北京咧係認識依個習總，而習總咧係對佢咧非常之信任，咁所以咧做咗習總嘅幕僚。咁而所有全世界嘅幕僚都係啦，個幕僚就係話。你所俾嘅意見，你所俾嘅建議咧，係你知道你老闆中意聽乜嘢咧，你先講乜嘢嘅，未必係咧係依個真實嘅現象。咁其實留學咧係對於依個西方世界嗰個經濟運作、金融運作咧係好了解嘅。只不過咧，佢知道佢老闆咧係正式嘅教育程度咧係並不太高嚇，因為係人都知道。習總雖然有依個清華大學的化學博士嘅銜頭咧，但實際上咧就正規嘅教育咧係只係達到依個初中嘅程度，初中程度。 嗱，阿老師依度咧，我就第一個回應咧就係文革當時好多人都係咁咧，係好不幸嘅。係， 冇錯。 第二咧就話，至於話佢個實際嘅係初中水平啲咧，即係其實你諗下早期咧，即係依個趙紫陽、胡耀邦咧、鄧小平咧，佢實際教育都 正式教育都並 不 高 嘅。但係點解會 make 啲 decision 係 最緊要係個視野 係啦，個咁即係堅離地啊，直情係而家香港話成日話堅離地啊嘛。 最緊要國際視野 係 國際視野嚇。咁咧就我發覺今次北大學會議之後咧係。習總咧就去咗甘肅嘅革命聖地啦，就重新又講依個不忘初心啦。咁不忘初心咧，我覺得佢應該係考慮到鄧小平建立依個香港特區嘅時候嗰個初心，而並唔係其他嘅乜嘢建立依個雄安新區啊，要 咩深圳啊， 達到依、這個。共產主義初型嘅一個模範啊，或者係深圳作為一個制度創新嘅示範地區，唔係依啲初心，而係鄧小平當時即係搞活香港嘅初心。 點解你有咁嘅聯想咧？即係其實咧，依個東南西北喎、啊，大佬，即係西依個甘肅省 far away from 香港，即係冇雷公咁遠。點解會聯想到佢不忘初心？今次唔係講佢哋共產黨中共初成立嘅不忘初心咧，而係列講到香港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嗰種或者係一國兩制嘅初心咧？點解有咁嘅聯想咧？ 因為香港嗰、那個。制度優勝咧係不容置疑嘅， 係 咁咧就唔好意思啊，趁依個時間賣一啲免費廣告。 唔好咁講，分享知識啫嚟啊！林老師出咗本新書， 因為我啱啱咧係幾個禮拜之前咧出咗部書咧係用英文寫嘅，就係 The Fight for China's Future， 即係中國嗰個未來，中國點樣？我哋希望咧係個未來咧係可以同國際慣例接軌嘅。咁依本書咧就提到咧係大陸嗰個公民社會啦，包括尤其是係一啲低下家庭或低下階層啦，或者係弱勢社群啦，或者叫係低端人口，佢哋咧係亦都包括一啲地下教會啦嚇，因為我哋唔好忘記。目前根據大部分的外國觀察家咧，就係話十年之內咧，中國的地下教會包括基督教同天主教的人數咧，係會超過咧係9000万嘅黨員，可能咧會達到咧係依一個 一億人口嘅，咁都幾犀利喎！ 咁所以咧就我部書咧就提到咧，就係話習近平雖然佢蓋建了一個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一個警察國家，警察國家。但是呢他在 今年年初的時候呢對一班這個政法幹部提到呢就是要提防出現呢是這個黑天鵝 第一種動物 提防出現在中國出現一個黑天鵝，黑天鵝事件就是顏色革命。咁到而家咧，就雖然即係抗議嘅人好多，但係咧就喺大陸中國大陸咧，仲未出現到黑天鵝事件。咁但係香港咧， 係 香港依個由 反送中運動啊， 六月九號反送中運動擴展到而家依個全民要求普選嘅活動咧，就有真係有一啲黑天鵝嘅味道喎。因為在六月九號之前咧，冇人諗到咧係依個香港民眾過去嗰五六年，包括雨傘運動之後，遇到好多挫折啦，包括我哋好受歡迎嘅好多年輕嘅 領袖 啊，搞政治嘅人咧參選依個立法會或者係基層選舉嘅時候咧。被 DQ 等等，很多怨氣咧積埋喺度。咁呢啲怨氣積埋喺度咧，就爆發成咧今次反送中呢個反條例嘅一個逆權運動。就變咗咧係而家北京對於香港嘅定性咧，就係一個顏色革命。 係 顏色革命。咁所以咧，呢個黑天鵝嘅運動咧，可以講咧喺中國嘅一個。南方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出現了。我部書所探討的問題就是在大陸這十幾年的低端人口他們所受到的歧視、受到的剝削和那個失業率高企，尤其是現在中美貿易戰呢引發到很多一些跨國公司的工廠，也都包括台灣的鴻海集團呢，都是將個工廠咧撤離大陸， 所以大規模撤出大陸， 大規模撤出。咁而家咧係國庫咧係我哋頭先都講過咧係水緊，咁咧就會唔會爆發一個黑天鵝事件咧？咁依個咧係好值得我哋探討嘅。 嗱，你今年年初上嚟嘅時候就係講呢樣嘢啦。習近平好似喺政治局會議裏邊提到兩種動物，第一種就叫天鵝，頸長嘅。咁啊，第二種嘅頸短嘅，即係可能無頸動物啦，佢叫做灰犀牛。 灰犀牛係灰犀牛。 其實就好西方文化去講嘢，雖然咧大陸又話要反西方文化，不過呢個習近平主席噏出嚟嘅嘢咧嚇，黨總書記噏出嚟嘅嘢就好西方文化，黑天鵝絕對係西方 concept， 灰犀牛都係西方 concept。 係這個灰犀牛咧就係我哋習以為常，即係成日見到嘅，成日見到嘅嘢就唔上心嘅，就因為我頭先已經講過北京嗰、那個。警察國家系統咧，而家包括最近有啲聳人聽聞嘅事咧，就係話依個北京公安咧就開始咧係搜集依個不只係維吾爾族人、普通人嘅 DNA 嘅樣本咧，都開始收集呢啲咁聳人聽聞嘅一個警察系統。咁呢個警察系統咧就成功地粉碎了很多一些群眾事件，即是抗議、示威、等等行動。 至於這些這樣搜集DNA 大數據對中國 是不是好像他們所說的可以控制到出現黑天鵝或者是灰犀牛呢？這件事我很上心的，我稍後問你，不過現在更加上心就是我們要休息一陣，好不好？記得捐款和將我們的節目 share 出去，休息一會。 各位網友，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今年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又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咁樣咧，呢一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四至六人咧，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蚊，如果你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翻熱就食噶喎，係咪好咧？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咧，就1088蚊，特價888蚊。十至十二個人咧，就1388蚊。特價咧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